纪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北京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裕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九门内外，畅谈古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 上回我们讲到，国内最著名的四大部洲建筑有三个，其中一个就是颐和园里的四大部洲建筑群。只不过颐和园的四大部洲方位都是反的。 在西苑读初中时，周围很多同学的家属都在颐和园里上班，放学早我们就骑着自行车满园子瞎溜达，无目的也没人管。夏天溪堤钓鱼，冬天昆明湖溜冰，生物老师留作业让我们去颐和园里采集植物标本，周末就和小伙伴们爬到了万寿山的后面。那会儿一般游客很少来这儿，植被都在野蛮生长，四大部洲建筑群也都是红墙斑驳，门窗紧锁，阴森森。只是当时我们都管这地方叫后大庙。直到2010年，四大部洲终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不过乾隆盛景是看不到了，因为修缮的样本是光绪时的模样。光绪12年，也就是1886年，清漪园改名颐和园。慈禧太后在过完60大寿之后重修万寿山，但是由于经费有限，只能部分解决。而在四大部洲里，象征南瞻部洲的塔台残损最重，只好就在原址上重新建起了一座汉式的山门建筑。至于香岩宗印之阁，则草草了事，盖了一层就算交差了。今天从北宫门入园，一座石桥，桥下是清华大学建筑系负责重修设计的仿苏州七里山堂的苏州街。过桥抬头清晰可见是藏式风格建筑群，红色金刚墙，雪白藏式芒窗。继续向上爬，一片空场平台到了须弥灵境的遗址。在咸丰10年，也就是1860年，英法联军放火烧山，除了砖石结构的智慧海以及铜亭子之外，其余的建筑都被焚毁了，须弥灵境也变成了一片灰烬。档案记载，须弥灵境大殿是颐和园单体面积最大的建筑，即使是今天您站在这座大殿的遗址上，仍然能够感受到昔日规模。不过如今只有几件石雕还矗立在遗址的空地上，两头异域狮子风格与中原截然不同。往下看，在四大部洲建筑群的四个角落， 有代表佛教四智的红、白、黑、绿四座喇嘛塔，塔刹由火焰珠、日月、成露盘和华盖组成，华盖周边挂方铃，四色塔身上的浮雕装饰各有不同，红塔的莲花象征着诞生，黑塔的金刚杵象征着得道，白塔的法轮寓意法轮初转，而最后绿塔的佛龛则象征着涅槃。四座梵塔再加上香岩宗印之格，就组成了密宗的五智。白色塔为大圆净智，代表大乘佛教显宗，黑色塔为平等性智，代表大乘佛教密宗，绿色塔为妙观察智，代表小乘佛教，红色塔为成所作智，代表自我修炼成佛，再加上香岩宗印之格的法界体性智，五座尖顶建筑的组合正是佛教中经典坛城曼陀罗建筑的形制。都说一花一世界，一沙一世界，没错，但其实最完美的世界就掌握在你的手里。每只手都有五根手指，当你张开手掌就会发现每根手指就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智慧。所以尽管一个筋斗云就能十万八千里，但你孙悟空还是没逃出如来佛祖的手掌心儿，而佛祖的手就幻化成一座五行山，压得它正好是500年，每一根手指100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毋庸置疑，好声音这事儿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金世宗大定末年，也就是1189年，完颜阿骨达的孙子金世宗完颜雍觉得自己后宫人太少，就下令在全国海选漂亮的监护女子入宫。监护是官奴的一种，虽然不是奴隶，但也不是自由身的百姓。由于父亲李湘触犯了法律，全家都被入籍宫监，李湘的女儿李师儿就在这次的海选中以监护女子的身份入了宫。按照金代宫廷的惯例，入宫后会有专门的老师给新来的宫女们上文化课，除了要识文断字儿，重点是让他们熟悉复杂的宫廷礼仪。不过男女授受不亲，虽然是师生，但是老师也不能见自己教的学生，因为这些年轻的女学生都是王的女人，看一眼就已经是犯罪了。所以宫廷的教室里会用一层薄薄的轻纱作为屏障，老师在轻纱外，美貌的宫女学生们都在轻纱内，只能听声不见其人，仿佛是好声音的盲选。您不觉得教室里的画面太美了吗？轻纱飘逸，美艳的姑娘笑语盈盈，课堂秩序就仿佛是随机播放的 MP3， 总是期待着下一个捣乱的插曲出现，片刻都安静不下，心跳得也很快。可这师生之间怎么交流呢？这简单，女学生有问题请教就在薄纱内提问，老师在外面回答。在教授李师儿这批宫女的老师里，负责诗词歌赋的语文课老师名字叫张健。张老师非常欣赏李师儿在课堂上的才思敏捷，不过由于轻纱阻隔，除了音容清晰，李师儿的笑貌倒是一片模糊。一次偶然的机会，还是王储的皇太孙完颜景问张健，新来的这批宫女中谁是最出众的呢？张健答道，有一位姑娘声音很清朗，说无心可听得有意。皇太孙从此就记住了李师儿。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金章宗完颜景即位后马上就纳李师儿为妃。语文老师没说谎，李师儿的确非常聪颖，除了漂亮这个基本条件，她还是个很会察言观色的文艺女青年。纵观金国10位皇帝当中，完颜景的汉化程度以及文化水平那是最高的， 甚至后人还将它与历史上的唐玄宗、后唐庄宗、南唐后主以及宋徽宗并称为帝王知音者五人。这女真文化没见如何发扬，完颜景反而刻苦练成了一首宋徽宗的瘦金体，没事就爱做个诗，典型的婉约派。据说一次张宗和爱妃李氏儿对坐赏月，完颜景随口而出一个上联，两人土上坐，这其实就是个坐字的谜语。李氏儿听罢稍加思索，就对出了一月日边明，是明字的字谜。女人是月，但旁边必须有日，也就是说必须有皇上您，咱们才能组合成美好的明天。对仗工整，寓意深刻。您说换成您能不爱这样的姑娘吗？尽管金章宗非常宠爱李氏儿，尽管他的原配皇后蒲察氏早已经离世，可是啊，由于李氏儿的出身比奴隶也强不了多少，爱他的完颜景直到最后也只能册封李氏儿为元妃。所有的政权都一样，金国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也采取联姻的方式，将契丹、渤海等豪强笼络在一起，同时严格执行后不娶庶族、婚姻有恒族的婚姻制度。通俗的解释就是，金代皇后的册立、公主的下嫁都必须在九支女真大贵族家庭中进行挑选，别家永远没戏。得到一个仅次于皇后的位置，李氏儿算是到了头了。一人得宠，全家跟着升天。本来触犯刑律的李氏儿父亲李湘追赠为上柱国，李家的兄弟们也都纷纷加官进爵，一时朝中许多大臣竞相结交。李氏儿呢，明白自己出身低位，要想在宫中立住脚跟，也必须得得到朝中官员的支持。于是他看中了同样草根出身、被时人暗讽为精铜作相的尚书右丞虚池国。金国的科举制度规定，士庶子弟年龄在13岁以下，能读大经两部、小经三部，又能读论语、认识5000字以上的，经考试合格便称为精铜。没错，这个虚池国就是个精铜出身，按今天的标准看，哎呦，就是个小学毕业，文化水平那是不高了，但虚池国为人机灵圆滑，最重要的是他和李氏儿一样出身相似，这两个人算得上是抱团取暖。李氏儿深受张宗宠幸，他便刻意逢迎。功夫不负有心人，后宫的李氏儿与朝中的虚池国终于开始隔空合作了。史料当中记载这段故事的时候，用的是精铜作相、坚壁为妃来形容这两位扰乱了朝纲，可见李氏儿在金国历史中的口碑可不怎么样，至少后宫干政总是犯了忌讳，他作为皇帝的妻子最该上心的应该是生养。可惜后宫嫔妃无数的金章宗完颜景在位20年居然无后。哎呀，这也不是后宫的女人们不努力，不仅是元妃李氏儿，皇后蒲察氏还有其他各位妻妾都曾经生过儿子，可是生下的一共6个孩子都活不过3年就全都夭折了。金章宗去世的时候，他的两个妃子还怀有身孕，不死心的他在去世前还留下诏书，朕之内人见有身者2位，如其中有男，当立为楚二，如皆是男子，则可立者立之。由于无后，张宗死后继承皇位的是他的叔叔完颜永济，也就是后来历史上的魏少王。没多久就有人上书告发，所谓两宫人有孕是元妃李氏儿与其母及太监合谋，命宫人诈称有孕，等足月时再从李家找婴儿入宫，狸猫换太子，李家就可以垂帘听政了。好，正愁没借口的完颜永济马上就对他早就看不惯的李氏家族开始打压。首先赐死了美女李氏儿， 李家的兄弟们也马上恢复成原本的监护籍，全都流放。因女而贵的李氏家族土崩瓦解了。人死无凭，但美人的死还有另外的一个词来形容，叫香消玉殒。活得好看，死的也要漂亮。似乎美丽的东西一旦消失，总会惹人叹息凭吊。从金国定都燕京开始，地处温带的京城就是春季干燥多风，夏季高温多雨。为了躲避暑热，城中有条件的人家都会挑个地方去避暑度假。能远离宫廷办公室的刻板，在外面总是可以放松些。雍正和乾隆都喜欢在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来办公，就是这个道理。嫁入皇室的元妃李氏得宠一时，她自然也有避暑的好地方。不远，就在今天北京丰台区郭公庄西南的大宝台，具体说就在世界公园的边上，非常好找。李妃避暑处的发现纯属偶然。1974年8月，在考古工作者发掘北京大宝台一号西汉广阳请王刘建墓时，在墓南部的封土中居然出土了一些金代遗物，比如汉白玉残观音坐像、雕花方砖等等。此后又在一号汉墓的墓道右侧发现了一座破坏较为严重的建筑遗址。考古挖掘的第二年，在二号刘建王后墓与刘建墓的两墓之间清理出一座保存相当完好的金代砖井。据1980年北京大宝台金代遗址发掘简报记载，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从其形制观察，酱釉鸡腿瓶与1961年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中出土的绿釉鸡腿坛相似，出土的铁铡刀与1958年北京怀柔上庄金代遗址中出土的铡刀相同，凸形玛瑙饰件与松花江下游奥里米古城金墓出土的相同。此外，考古人员也注意到西金志中的描述，大宝台在南城之南去城30里，故老相传明昌时李妃避暑之台，无碑志，有寺甚壮丽，乃故京药师院之知院。明昌就是金章宗完颜景的年号。有出土文物，也有文献佐证，大宝台就是元妃李氏儿避暑用的高高楼台。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还有一个叫宝台的村落，分小宝台村、大宝台村。1979年全国地名普查标准化后，宝台恢复了旧称宝台，永葆青春的宝。不过北京为了修建地铁房山线，宝台村已经整体拆迁了。1982年大宝台西汉墓葬博物馆作为我国第一座汉代墓葬博物馆对外开放，而在博物馆院中那个考古清理出来的石砖井就隶属于李妃避暑台。上次去的时候，博物馆院中的井口被铁栅栏封着，但保存完好。在这口北京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金代古井里，出土了不少金代文物，其中还有一副象棋棋盘。首都博物馆曾经举办过一个纪念金中都建都展，这个砖刻棋盘就曾安静地躺在展位上，虽然很不起眼，而且雕刻的一侧已经残缺了。每次看文物展览，老少咸宜的展品都是金玉财宝，相比棋盘前的观赏者却是一个都没有。当时就想，说不定完颜景和李氏儿就是用这副棋盘来消闲下棋的吧。一入宫门深似海，不许人间到白头。很难说金章宗和李氏儿是真心相爱的，可无论是什么原因，结果就是两个人都被命运绑在了一起。他死了，他也活不久。那个夏天，天空明净，地广宽阔，云儿在天空中懒散飘着，微风，身后的药师院拂面的杨柳坐在微凉的水井旁，身后北方的蒙古大军奋身崛起，而遥远南方的宋人也在伺机复仇。 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31年的春夏之交，沈从文在北平西郊的达园里给他的女神也是他的学生张兆和寄出了一封炙热烫手的情书，和《大话西游》里的那句深情表白一万年一样，至今这封文字优美的经典情书还在打动每个在爱中沦陷的人。沈从文在为情所困的那几年里很勤奋，写了有上百封的情书，虽说不是每封信都流芳百世，但数量惊人。会不会有一天姑娘没收到邮差按时送来的信札，心里会很失落？追求的人实在太多了，校花张兆和干脆就给他们编了号，便于日常管理嘛。于是沈从文老师就毫无悬念地勇夺癞蛤蟆13号。当然，众所周知，最后他逆袭成功，如愿吃到了天鹅肉。而在追求女神的那些日夜煎熬中，沈从文含情脉脉寄出这篇著名情书的达园，今天的人们鲜有人知。原因很简单，达园不是旅游景点，也不在干道主路的边上，走过路过您都能错过。而且您要是在搜索里输入达园，跳出来的一定是达园宾馆。词条上写得清楚，达园宾馆隶属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是以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承接国务院召开的小型会议和为外宾提供公寓服务的园林式涉外宾馆，所以园子门口有战士站岗。并非是因为沈从文的情书我才知道有个达园，而是我想看不见他都难呐。8岁那年，家从北太平庄搬到了颐和园路，隔着马路的对面就是一亩园的几块大鱼塘，斜旁边就是高墙耸立、绿柳成荫的达园。那时候感觉这地方太神秘，大门口向东开，进出都是豪华汽车，每次骑自行车路过的时候，我都故意减慢速度，探探头，使劲往园门口里张望，但根本看不见什么，脖子伸得太长了，还会被门口的战士呵斥。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关于达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达园里还住过哪些历史名人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董斌所著的《九门内外》，本书已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演播王一，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北京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裕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园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九门内外，畅谈古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读史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